我現在身處的就是香港墳場，它就是亞洲目前為止少數僅存保存了歐洲19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的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就是說將墳場變成是一個花園，給大眾可以入來一家大細可以享用的。所以大家看到除了有這個噴水池之外，附近亦都有一些參天的大樹，我想超過100年了。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來到呢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繼續請來麥志剛的洪權師傅跟我們講一下。剛才我講到你都很相片，繼續看看相片的東西，讓大家認識更多。這個是什麼呢？這個 都是童軍總會的聘書來的。 咁都當年嘅時代，呢個聘書係有咩唔同咧？同之前嗰張， 其實佢哋每一屆可能唔同嘅委員或者唔同嘅主席啊嗰啲，佢哋設計嗰啲唔同 嘅聘書就好啦。咁下一張就睇下啦。 下一張都應該係聘書。 係 啊，呢啲就是青年會嘅聘書。 嗯， 其實都唔算係聘書嘅，不過一路教佢冇話特別嘅聘書，一路教教咗10年。他每一年都頒發一個所謂中狀給我們這樣的。 好了，我想問一下你這麼多年在這裡不同的即是社區中心或者是去到這些地方去教授，看到什麼轉變呢？那些人或者各方面 的轉變呢，就好像我剛才見到以前的人呢 就手腳協調一 些啦，協調靈活一些，他的理解力強一些，他沒有那麼多東西 想。 現在呢就因為他經常打遊戲機呢，那低低頭，所以變了你叫他轉左呢，他要想一想才轉左，甚至手腳啊不協調，咁佢嘅理解力同埋佢冇乜想像力，咁呢樣係俾我感覺上係最大嘅一個轉變嚇。咁、其次咧就個中心咧，社區中心都改變咗好多。以前嘅社區中心咧就真係搞活動嘅，係政府撥好多錢落去搞活動。我聽那個中心主任講咧，佢自從1967年暴動之後咧，咁啊英國政府揾啲專家去睇過，去研究下點解當時咁多後生仔出嚟掟石仔咧，咁佢哋發覺咧，就原來好多細路仔當時咧係冇乜嗜好，冇乜寄託，所以咧就撥咗好多資源落去俾社區中心啊，女青年會、男青年會、獅子會、乜會、乜會、咩小童群益會，不斷搞啲活動，咁就俾啲細路仔去參與，係好平嘅，俾佢哋參與。咁嗰陣時啲中心咧係使啲錢使唔曬嘅，但係到後期咧，就可能而家成個社會都變咗咧，就政府亦都冇咩資源俾佢哋咧，佢哋要自給自足啦，或者甚至佢哋要爭取某一啲利益咧，所以有啲又變咗變相咗啦。同埋就可能搞咗第二樣嘢都唔定，咁我覺得呢樣係俾我覺得好大嘅轉變。我覺得而家呢個社會或者我哋個特首咧，應該諗翻下以前究竟人哋點樣去 多樣發展啦，幫啲學生多啲人去將佢精力擺喺更加正規上嘅嘢咁樣。 嗰陣時係好正當嘅，好純嘅。即係雖然有啲人睇我哋話哇玩功夫人梗係好粗魯㗎，但你睇返啲相呢，我哋見嗰陣時啲人其實玩功夫唔係個個咁粗魯㗎，但掉返轉頭而家係純到呢係好純嘅，因為佢哋完全冇諗過第二樣嘢㗎嘛，所以變咗好難適應將來嘅社會，佢哋而家呢啲 艱難嘅生活就難啲啦。 係啦， 好，咁我哋下一張相片去睇下。 呢啲亦都係我哋他們參與那十周年的紀念，在女青年會十周年紀念，另外就參與一些話劇組的表演，在街頭賣舞啊、玩啊，還有下面那些就去搞黃大仙誕、河誕、好像青衣天后誕那些這樣的，其實他們個個都很齊心、很熱心，好像當一個活動、一個旅行活動那樣。 好，那我下一張去看看。咁我哋之間點樣維繫關係呢？即係師徒啊，或者弟兄，即係可能係阿師傅，或者有跟住有啲係師兄師妹咁樣，點樣維繫關係呢？大家 其實佢哋好自然嘅，正如我頭先講呢，首先就係個師傅擺得正先啦。如果個師傅成日講打講殺嘅呢，咁你跟住落去嗰啲大師兄啊、二師兄、三師兄一路落去師弟呢，都係講打講殺嘅。咁 咁而嗰個師傅唔成成坐得正，唔揸得個中指正嘅，唔好唔係成日講打講殺咧。咁佢跟得佢嘅人咧，留得喺度咧，都係一樣同樣咁樣。咁跟住上嚟嗰啲人咧，就會睇嗰個大聲頭，一路睇落去睇落去，咁佢哋自不然都互相尊重。咁你話我有冇收過啲爛仔咧？其實我都有嘅。咁但係有試過有一兩個爛仔或者兩三個爛仔，佢上過嚟。佢都玩，佢都想學嘅，咁我都照教。但系佢慢慢慢慢咧，會覺得好似同佢哋唔及，咁佢自動走咯。即系我見到成班都咁鬼斯文嘅，點解？佢又成班人都唔講粗口，係得佢自己一個講粗口嘅，講埋啲嘢都唔及嘴型，唔啱嘅。咁整下整下，其實我亦都睇到，我亦都會教啲表面嘅嘢啦，唔好教到咁深入啊。但係亦都唔好教佢打交啦，只係話俾佢，我唔打得嘅，呢啲功夫唔打得嘅。咁佢整下整下，佢覺得唔係佢想要嗰樣嘢，嗰、那個地方又唔係佢想即係留低嘅嘢，咁佢咪就自動消失。 好啊，咁我真係講下呢一張相片啦。 嗱，我呢兩個上面嗰兩個咧，其實佢係應該好後生嗰時候紅軍嚟嘅。咁佢嗰時咧就跟住我一路開武館，咁我開武館嘅時候咧，佢哋嗰時都有頭髮㗎，而家個都而家兩個都變咗冇頭髮㗎。 OK， 咁佢哋好忠心嘅，佢哋一路嗱，由佢哋嗰時一路至到而家咧，仲有團結緊。佢哋有一個奇樂社係啊，俾佢哋自己成班老人嘅。即係話佢哋由後生已經認識到而家今時今日幾十年嘅， 即係好深嘅友情。 咁佢哋成日有聚會嘅。佢哋嘅聚會唔係話功夫上嘅聚會，而係佢自己都已經係一個聚會喺度。咁佢哋成日去搞啲聚會。咁嗰個女仔都結咗婚㗎，下邊嗰個女仔都。咁佢都有同佢哋一齊有聯絡嘅。 係。好啊，咁我哋下一張啦，又睇下啦。 嗱，依啲又係下邊嗰張係去城門水塘嗰度影造型照啦。另外一張咧就喺新城市廣場嗰度街頭賣舞咁樣去表演啦。上邊嗰張咧就其實嗰張咧就係啱啱我執埋間館，我開館開咗四年。我執埋間館啦，唔做啦，啲租太貴啦。咁啱啱執埋間館，就有一間髮廊請我哋去舞師開張。咁我哋去舞師開張嘅時候咧，就再抄翻埋啲徒弟一齊去舞師，佢哋好好啊，好啊，去啊，去啊。因為佢哋覺得冇咗間館咧都好可惜，而家突然間有機會再舞師喎，咁佢哋又去。咁佢哋去舞師咧，原來嗰間髮廊咧同阿黃雲髮係識得嘅，咁所以我哋同阿黃雲髮有影相喺度 咁啊。咁啊，講下點解佢哋你會成立舞館啦？舞館當中梗係有啲有趣事啊、艱難嘅嘢，到最後結業啦，即係講下，即係可能時代演變都係好唔同嘅，又講下俾大家認識一下。 我頭先講咧，我學咗幾年到咧，我就機緣巧合咧就去同昆總會教啦，教到兩三年到咧，跟住佢哋嗰個組就話會解散個上頭啊，有啲意見啊，或者甚至話要拆嗰、那個，而家拆咗啦，拆咗就起咗嗰個大廈喺佐敦，嗰邊，以前係平房嘅，國士道嗰度嘅，咁佢話要拆啦，咁。佢話成個要解散㗎啦，師傅不如你開館啦，點點點點咁講，咁講下講下咧，咁啊講到成咗事咯。咁我又當時我都未正式決定嘅，拉尾我試下揾地方，又咁啱俾我揾到個地方喺油麻地。咁又我計過亦都可以維持到㗎，我日頭做嘢，我日頭我本身有五金廠做，我日頭做嘢嗰份工可以維持個租啊，咁啊不妨試下啦，咁啊開武館。但係開咗之後咧，其實根本維持唔到啊。兩年之後又加租啦，咁更加維持唔到。咁但係我唯有就盡地一步啦，就搞咗個花炮會。咁曾經咧都叫做起死回生過，但係最後都係好得啊。即係啲租都係太貴，所以最後咧，我應該大概30歲前到咧，我執埋間館。執埋間館咧就全心全意喺女青年會嗰度教。嗰時已經去咗女青年會教啦。教到91年，我就上大陸。幫老闆開廠，幫老闆在上面開廠，91年至02年回來香港，02年回來香港的時候我已經找不到工作了，找不到工作的時候見到徒弟，徒弟說師傅你不如開班吧， 嗰時我仲喺度諗，邊有人學噶？有聽有聽咁個，咁卒之我咪周去一我上晝揾嘢做咧，睇報紙喺圖書館。下晝咧咁啊周圍去行啦。咁我第一個去睇咧就睇啊沙田大會堂啊葉準啊，葉準教詠春。我第一個睇佢，哇好多人喎、啊，哇企滿曬咁多人喎、啊，咁每一個人收300蚊嘅喎。哇！企滿曬喎，成個殼企滿曬咁多人學詠春啊，跟阿葉準學詠春。咁我心諗，我唔使多啊，我20個都好啊。咁由嗰時開始咧，我就再睇其他啲班。卒之最後我就試下開。02年中，我就喺屯門大會堂正式開班。咁由嗰時開到04年咧，真係再揾唔到嘢做啦。咁我就全職去做啦，唔再揾嘢做，全職去做啦。每一日唔同嘅地方搞，所以看武館咁起大概喺10年或者8年到前咧，就有個鬼佬咧，就喺中環嗰度跟我學啊嘛。嗰個叫卑佬緊，佢係搞電影嘅。咁佢學咗一段時間咧，佢誒收購咗啲海報，啲電影海報啊，好似係嘉禾俾佢嘅啲電影海報啊。咁佢要租個倉。租個倉咧，就喺長沙灣嗰度租個倉，將個寫字樓喺中環都搬咗過去長沙灣嗰度。咁個師傅，我以後我唔去中環嗰度跟你學功夫噶啦。我話佢話你嚟長沙灣嗰度啊，你嚟嗰度教我啊，你嚟嗰度開啊咁。初初我都唔係好想，但拉尾我有啲徒弟話：哦，好試下，師傅去嗰度啊，那個地方都好大啊咁。佢零零舍間一個地方俾我，咁就開武館。咁、個開第一日嘅時候咧，就係頭先你見到喺網上嗰、那個佢太太幫我做翻譯， 冇錯。 佢同我真係招待好多人翻嚟聽，咁啊跟住咧慢慢搞起，到而家咧就搬咗去葵芳，搬咗葵芳嗰度又係一個工廠大廈，佢仍然係間翻個地方俾我。 啊、 師傅你嚟呢度教啦，喺呢度開班啦，繼續開啦，繼續教，佢繼續開武館。咁所以佢一路支持我至到而家。 咁都係好好嘅，即係因為除咗個地方都好緊要啊，因為你都要練習啊，同埋有個聚腳點啊嘛。 聚腳點呢個凝聚力係好緊要嘅，但係其實而家同以前都唔同。以前一間武館嘅凝聚力好緊要，而家就啲人個心態好似一個買賣。我就算喺呢間武館學，同埋喺嗰個地方學，喺個地方學我都係喺度買賣嘅，買完之後我走嘅。佢唔會好忠於喺呢個地方，或者即係大部分都唔會好忠於呢個地方，好忠於呢個門派，或者好沉醉或者瞓身落去，甚至喺個武館為間武館做啲嘢啊嗰啲，佢唔會。 明白。 好，因為佢可能喺職業啊，或者好多學校好多壓力啊，功課壓力好多嘢，變成佢自己都好現實嘅。佢覺得我交300蚊學費， 學完就算啦。 係啊，我今日嚟呢度。我今日呢一堂系值70蚊嘅 ，OK， 我就要攞70蚊嘅嘢走。攞咗之後咧，咁佢就師傅，我走啦。你唔好理我用唔用得到，或者學唔學得到。總之我攞咗，你教咗我10下 ，OK， 我就走啦。我當我買棵菜啫，買咗棵菜之後，我翻去煮又好，炒又好，炆又好，咩都好。總之我嘅事就係咁樣，好多而家會係咁樣。變咗而家啲冇乜尊師重道，但係反而上咗年紀嗰啲就會啦。有啲上咗年紀嘅嚟跟我學咧，其實而家有半以上係跟上咗年紀嘅，嗰啲反而佢係想懷舊啊。佢真係想學呢樣嘢，同埋佢後生嘅時候可能佢想學或者冇得學，或者曾經學過斷咗，咁佢想翻嚟再學呢樣嘢。想了解真正想還下個心願，所以那些才是真真正的尊師重道，上了年紀那些。 明白。咁或者我哋講下啦，嚟其實即係紅拳有好多種啦，譬如公字伏虎拳啦、紅橋頭先講啦、橋手啊、春秋大刀啊、五郎八卦棍啊，同埋鐵線拳，即係或者有其他嘅劉德拳，或者有當然有啲係屬於紅拳，有啲未必屬於啦。又講下之間嘅關係，或者其他嘢等係點樣認識咧咁樣。 嗱。其實每一個門派的功夫都有它的初級拳、中級拳、高級拳那些，咁亦都有初級的兵器、中級的兵器、高級的兵器、重兵器咁。咁唔係淨係我哋先至有某一樣嘢，譬如春秋大刀咧，其實好多家都會有嘅，太極都有春秋大刀嘅。咁大家的玩法唔同嘅啫， 大家锻炼的方法不同，个套路的行的位置不同的，实际上都是讲春秋大都。但是有些呢，譬如刘家权啊，或者公自扶苦权啊，这些一定是我们洪权的了。所以呢，只是个权套名而已，权套来的。至于你说其他有些五郎八棍啊，或者兵器啊，或者有某些东西，是有些东西是特别是真的洪权才有，但有些东西不是只是洪权才有。正如我刚才说的，你不是只是学拳，你学其他的兵器，学其他重兵器，那你会懂得运用，到时候 你真的不是说我打架我要拿把关刀去打，事实上你可以拿起什么你都可以用得着，其实给你一个锻炼你的腰马。 很多时候习武的人会不会喜欢可能出来交流一下表演一下，还有他们有什么发展呢，就是将学艺的东西，将习武的东西。 其实而家好少人会出嚟话交流啊，或者打交啊嗰啲，其实好少嘅。就或者有啲网聚嗰啲都会有嘅，但系嗰啲善意嘅，有人但系都有啲危险性嘅，因为佢唔系咁专业噶嘛。但有啲网聚系真系会出嚟玩一下，咁有啲人中意，就算唔参与佢都走去睇下啊。咁但系亦都有啲好多會搞啲比賽嘅，以往咧就淨係中國國術龍獅總會搞嘅，後期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會咧去搞啲比賽，咁好多學校咧就請啲導師翻去教啲小朋友之後咧，跟住亦都參與嗰啲比賽，推啲學生推去參與比賽，咁其實多咗呢啲咁嘅比賽渠道，同埋咧亦都表演嘅渠道都多咗。而家譬如九龍公園每個星期日嘅2:30到4:30咧。是康文署俾咗個地方， 哦，係噶， 嚇，俾咗地方佢喺嗰個功夫閣嗰度，即個名叫功夫閣啦，俾咗個地方佢中國國術龍獅總會喺度揾人去表演嘅，又舞獅又玩功夫嘅。咁喺嗰啲即係而家表演嘅渠道多咗，比賽嘅渠道多咗，同埋咧睇嘅嘢睇即係資訊嗰方面嘅渠道多咗，咁其實應該係好嘅，但係相反。有時我覺得就不是那麼多人去，其中一個因素我覺得就是香港現在女仔多的男仔，好像以前就是男仔多的女仔，現在女仔多的男仔，那女仔很少會玩功夫嘛，那女仔多的男仔出生率又低，出生率低還有競爭又大，再加上功課壓力大，那些人就借一些意，我減壓，我減壓，實際上他打遊戲機，那變成 那時候可能是留在家多的時間，因為呢溫完書都沒有時間出街了，所以就變成打機了。 是的，而且也有些社會因素的，因為父母可能為了供一層樓呢，為了供一層樓呢，父母一早出去很夜才回來，那個小孩交給個菲傭，那個菲傭就不由得他打機咯，他理得他開了個電視， 他不可以帶出街怕嘛，有什麼意外， 是的，所以就開了個電視給他打機咯，所以變成他們跟外界接觸是少的，所以我覺得正如我剛才最初開始你問我為什麼當時會學武功呢，就是因為我覺得生活圈太小，我適應不到外面的社會，適應不到很多不同的東西，所以變了呢我要擴大生活圈，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小孩子就等於我以前一樣，被困在家裡，你將來你是很難適應出面的社會的，所以呢其實既然有我有時候我跟家長說呢，你香港其實很安全，香港比起其他地方很多是很安全，你不妨給他鍛鍊一下，如果現在這個這麼安全的地方你不給他鍛鍊一下呢， 即是意志啊各方面體力都是， 是的，如果不是的時候你將來他大過了，是啊，雖然可能讀完大學畢業出來，但問題哦，有間公司請他上大陸做事，你怕不怕，有一間公司請他上去一些落後地方做事，你擔不擔心，甚至 OK 就算去到某一個先進國家做事你都怕，因為他從來未離開過你身邊，所以趁著現在這個香港這麼安全的地方，你為什麼不讓他鍛鍊一下，自立一下，鍛鍊一下，令到他有一個危機感，一個警覺性，懂得去應付一些環境，或者懂得去尋找一些救援啊嗰啲嘢，去保護自己。咁等佢鍛鍊過之後啦 ，OK， 佢將來畢咗業， 他去做乜嘢，你唔需要擔心。嗯、 即係佢能力高啲啦，即係保護自己又好，各方面都好。或者講下你其中一個咧，跟你學嘅人咧就係麥敬生啦，就係、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嘅。佢跟你學咗13年嘅咯，跟住就總即係出咗本書就好好叫《自歌為舞：中華武術在香港》。當時佢點樣去搜集呢啲資料咧？佢又即係曾經去揾過啦，即係黃飛鴻最後個妻子啦，莫桂蘭啦，喺灣仔開鋪啊，跟住睇到香港其實有430多間嘅武館，以前好多嘅，真係而家就即係少咗好多啦咁樣。又可以講下呢本書佢做嘅搜集資料嗰時，或者同你邀請你去可能一齊跟佢做咗一啲講座。 其實麥 Sir 咧係2004年，我全職開始全職教拳嘅時候咧，2004年，我喺沙田嗰個大會堂後邊嗰個公園嗰度教，佢係第一個報名嘅，佢第一個嚟報名嘅。咁佢嚟報名嘅時候，我都唔知道佢係教授啊。咁拉尾學得耐咗先傾起先知道，咁佢係教授，而且而家唔係淨係教授，社監嚟，仲係研究院長嚟，好似啊，即係一個研究院嘅院長好似。咁佢一路學咧，其實佢唔係淨係中意學功夫嘅，佢學學過柔道，佢後生嘅時候學過跆拳道啊，又中意打波啊，打足球啊，佢其實玩過好多運動嘅，佢又詠春又玩下，太極又玩過。而家最後我知道佢玩柔道，最後佢玩柔道嘅，咁但係佢仲有繼續練我啲功夫，我教俾佢嗰啲佢一樣有練，就係因為有一次咧，就有啲雜誌咧見到佢拎曬啲關刀啊，拎曬啲嘢出去個公園嗰度練，咁咪知道咦麥師傅麥敬生點解你係教授嚟喎？點解你會玩呢啲嘢嘅？哇！原來你文武全才啊！咁跟住開始咧就有人認識佢，就叫佢寫一本書。咁佢就開始寫咗本書。咁另外一本書，佢真係搜集咗好多資料嘅。佢同我哋講，喺介紹嗰本書嘅時候，佢都講過嘅。佢去香港電影資料館嗰度搜集好多唔同嘅資料嘅。亦都睇過好多唔同，翻查過好多唔同嘅書籍啊，有關香港的嗰啲武館啊，各方面嘅嘢，亦都問過好多即一啲行內人。咁佢亦都問過我一啲部分一啲嘢咧，因為佢跟咗我咁耐啦。咁佢先至搜集咗，應該搜集咗2年時間去寫嗰本書嘅。咁寫咗本書之後咧，就好似係政府重點推介嘅，好似好似個書展度重點推介嗰本書。咁佢亦開嗰、那個。嗰、那個發佈會啊，咁叫埋我去講，叫埋我去坐喺度講，又亦都揾啲徒弟去表演一下，咁已經唔知2、3次嘅啦，淨係嗰兩本書，咁啊，另外仲有一個盧敬之教授咧，盧敬之教授咧就係、是、亦都幫佢喺浸會大學啊嗰度一路搞好多唔同嘅嘢啊，搞好多推廣，盧敬之其實都好熱心。推廣呢啲嘢嘅，盧敬之係玩螳螂，咁佢又玩八卦掌嘅，咁佢其實佢都好熱心呢方面，佢哋大家啱傾啊，咁佢哋不斷咁去推廣呢樣嘢，去寫本書啊咁。 咁講下當時你都有啲曾經喺啲書展裏面，因為有啲叫武術研聚會啦，而家後期有個叫即係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啦，即係你可能你都要幫手有啲工作上啦，甚至係而家就可能有啲資料同城市大學搞咗叫香港武術活態資料庫，係咪對你哋其實武術方面嚟講嘅發展都好有幫助咧？ 嗱，喺工作中國國術聯書總會嗰度，我冇幫手嘅，我只係去參與，我帶啲徒弟去參與去比賽啫。我唔係裏面嘅委員，所以我冇參與。就佢哋搞啲比賽啊，或者其他啲嘢咧，武術聚賢會嗰度咧，其實係另外一個會，佢每一個月嘅第一個禮拜一就喺呢個鯉魚門體育館嗰度有個講座，就每一次咧就請唔同嘅門派嘅師傅去講，講佢自己門派嘅歷史，你講咩都得噶啦。咁就嗰次咧就佢哋知道阿麥敬生咧就出咗嗰本書咧，咁覺得佢係文武全才，佢一定有好多資料啊，佢係文化界嘅一個咁難得文化界嘅人去搜集呢樣嘢咁，咁就請咗佢去講，咁佢叫埋我去講，咁大家講唔同嘅部分嘅嘢咁解啫。咁至於頭先 即是你剛才說過香港武術活態資料庫。 活態資料庫就是趙適慶，應該是趙適慶搞的。他希望將這件事呢搜集好了，記錄了他先。 就可能是他拍一些好像即記錄的東西，即是活化了用在電腦上面， 就 好像上次那樣是啦。 不是只是我們紅團。 是啊，我們看到我上次也有看到他的展覽，是啦。 那些 沒錯，即是他做得很靈活，讓大家知道啊，原來個形態是怎樣。當然你好像說心態未必做到啦。 心態做不到，他裡面內裡的東西做不到，但是其實我都剛才說現在面對面都未必教得到他，他都未必領略得到，何況在那個資料庫裡面。但是呢有做就好過冇做。 冇錯，做至少有個記錄啦，即係可能知道啊，原來都要有好多派系，有多唔同權，唔同嘅權力，有多多打出嚟嘅形式。 因為已經有好多色味嘅啦。 係，冇 錯。如果再唔記錄落去呢，其實真係冇㗎啦。 嗯。 冇㗎啦。咁我哋紅拳都仲都有少部分有啲嘢都慢慢色味㗎啦。 嗯。 好似頭先講嘅三七八卦咁，已經真係冇人學㗎嘛，有啲人都唔鍾意學咁，慢慢如果漸漸可能失傳了這件事都不定，咁佢記錄了這件事其實是好的。 係，咁我真係睇下仲有幾張相片咧，我哋未講下，即係都知道咧，你其實途中有很多不同的訓練，有很多不同的表演啊，甚至其他嘢，又講下呢幾張啊。 嗱，其實你看我哋啲嗰陣時啲徒弟咧，其實很正面的，他哋學功夫不是話佢學咗個打打殺殺或者 可能仲有表演啊，參與啲話劇啊，其他 真係參與埋啲話劇。亦都其實機緣巧合咧，都叫我去做呢個舞台監督，跟住咧就叫我做演員，做下做下咧，我做埋導師添，我教話劇導師。咁啊，啲徒弟亦都跟埋我一齊去幫手做下做下，咁啲徒弟自己上埋台去做。咁我其實係有一個話劇導師，嗰時又好早期認識我咧，就叫黃燕生。 是 黃炎生咧，就佢係香港話劇團嗰時嘅。 嗯。 咁佢出嚟自己搞話劇，佢就喺童軍總會一路至到去女青年會。 嗯。 咁佢依度咧就喺女青年會開話劇組嘅時候，叫我去幫手，同埋請我去啲徒弟去幫手，同埋咧最後就叫埋我做導師咁樣嘅。 嗯。 咁我啲徒弟都好樂意參加做話劇啊，佢哋。 嗯。好啊，咁我下張嚟睇下。 嗱，呢啲都係頭先講嗰啲啦， 即係唔同嘅表演啦，喺唔同嘅地方咁樣，俾人邀請去做，可能係演出啊、話劇啊各方面嘅嘢咁。 有一張係十週年紀念嘅，女青年會嗰度。 係。咁下一張就睇下。 嗱，呢啲比較近代啦。 嗯。 呢啲近代咧就係嗱，頭先講嘅咩食夜粥啦。咁其實咧，因為我而家咁樣開班咧，咁周圍開班就冇話去食夜粥。咁但係有時攞啲耐呢就同埋一齊去食宵夜食飯啦。咁但係有幾年呢就係嗰啲徒弟知道我生日呢，佢師傅飲茶咁樣。咁咪飲下飲下越嚟越多人，個師傅不如搞大啲啦，直情開擺酒啦咁。咁所以後面下面嗰幾張呢就係擺酒嘅時候。喺呢個警察會度擺酒嘅。 好啦，咁喺張度睇下。 嗱，呢啲都係喺一個生日會擺酒嗰啲影嘅。 咁好多時佢哋都會邀請你做，即演出啲窮拳啊，或者唔同嘅表演。我試每次見到你，可能有啲飲宴咧，就佢哋要邀請你上嚟個台表演咁樣。 我好少參加其他啲表演嘅，好少參加其他啲會嘅。咁但係如果係間中有咧，咁人哋叫到我咪出去表演一下啫。 係。 呢個係其實呢個係我自己嘅生日會。 係。好，咁下一張睇下。 在呢唔同嘅會裏面參加我第一徒弟嘅比賽呢，咁當時劉家輝都有參與嘅，佢哋認識嘅。咁劉家輝呢都好客氣嘅，我叫啲徒弟埋去，劉師傅鼓勵下我啲徒弟呀咁。咁好好啊，最緊要勤力呀，勤力呀，俾心機練習呀咁。咁大家咪齊影張相咁。咁其實劉家輝當時佢都好健康嘅，佢好客氣佢。 咁我下一張睇下啦。 呢啲係上嗰個中間嗰、那個我唔記得佢咩名字，係一個明星嚟嘅。 係。 佢去我哋嘅掌門嘅生日嗰度，我哋一齊影相，佢又好客氣同我哋影相。 咁而家其實咧，好多學生即係其實除咗學，有可能會參加比賽啦，各方面之後，佢哋其實之後人生裏面會透過學習武術之後，都有一啲嘅叫鼓勵咧。對佢睇法有啲唔同咧。 嗱，佢哋會有，起碼佢哋唔會即係學壞咧。 即以我所知呢，我咁多個徒弟之中呢，都未俾我見過有一個話會學壞咗。嗯，但係佢人生際遇係點起跌就另外一回事，但係即係佢唔會走歪路。嗱，呢啲相咧就係一個第一個匈牙利人，2002年嘅時候佢嚟遇到我，咁跟住咧就再2003、2004年到咧就嚟揾我買拳，買咗之後咧就翻去自己練習。後期咧佢慢慢咧就同啲朋友一齊咧就開武館。咁佢喺嗰度發展嘅，呢個係第一個請我過去嘅，匈牙利嗰度嘅。 咁到細嚟，所以你其實咧， 佢識中 國， 識講中文嘅，講普通話嘅。 哦，好叻嘅咯喎，其實 講普通話，佢讀大學嘅時候研究中國歷史 嘅。哦，即係呢個人本身對中國嘅文化都好有認識。 佢又玩陳式太極，又玩詠春嘅，玩詠春嘅。所以佢未學洪拳，但係佢嚟到香港見到我，佢好想學洪拳，咁佢就揾到我。所以即係我睇翻佢，我覺得。我哋中國功夫點解人哋會咁欣賞，而我哋自己人 就冇咁 重視咁式微咧，冇人咁重視咧，自己政府啊都唔重視咧。但人哋反而學埋你個文化喎，做埋記錄，寫埋筆記，甚至即係 刺繡 喺個手臂度寫， 我哋叫做係啦，紋身啦， 紋身紋你嘅口訣喺度都得嘅喎。人哋可以咁樣做嘅，但係我哋自己香港人點解完全冇呢樣嘢咧？ 咁其實都係做緊嘅，因為而家大家都有啲人做嗰啲叫武術節啦，有推廣。不過可能你只不過持久性或者喺教育學放制裏面咧，就冇放落去啦。當然都需要大家係更加爭取更多啦。 但係我知道人哋台灣啊，或者係日本咧，人哋當係一個體育科嘅，係政府推動落去，係一個體育科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政府都應該要諗下呢樣咯。如果成日講保育，如果淨係靠我哋自己，即係 個力量唔夠大，同埋唔夠廣， 烏掌難鳴啊！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由政府喺度推廣落去學校，當係好似強迫性咁去教咧，當係一個體育運動咁去做咧，咁起碼就算學得唔叻都好，起碼佢都知道哦，呢樣係我哋個國粹。 是好啊，今日真係多謝麥師傅同你分享咗好多關於即係洪拳嘅嘢，因為我雖然完全唔認識，但唔緊要，都好有興趣知更加多，因為有機會都再嚟探訪下你啊，等大家分享更加多嘅。咁咧就同呢啲觀眾或者聽眾講再見啦。 好， 拜拜。 多謝各位， 拜拜。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 逢星期三8点到9点。